咁啊，嗱，头先讲到啦，即系其实成件事就系每一年大家喺度拖，就英国人就出呢个特许状，就令到就吸啲嘢翻嚟，但系佢自己本身嘅现金流又唔系点够，咁究竟点算？打仗要使好多钱噶嘛？咁啊，当时嗰个叫柴罗门家族系咁样做嘅，英国嘅官僚系统做嘢实在太慢，搵唔到银币去打仗。咁啊，於此個柴羅門家族首先咧就話有一日佢竟然知道呢個東印度公司就有大量銀幣， 即係印度， 係就係印度，其實即係自己英國佬， 係，但係點運啲錢過嚟咧？ 嚇， 仲要冇俾人知喎，冇俾法國佬知喎， 咁點算咧？於是咧，首先佢就力圖就買曬佢， 係 啊，買曬啲銀幣。 即用 bank 碌碎换， 用 bank 碌换就换咗俾呢个财政部主计长，英国嘅财政部主计长。于是咧，人哋就话：嗱，你设法将呢笔钱颁俾威灵顿，咁但系你要瞒住人噶嘛。于是咧，首先咧就借啲以佢自己系开间银行嘅。呢个柴罗门家族有两，佢有几个兄弟，佢自己就系佢自己有一个分部喺英国，但系又有大分部喺法国。咁所以呢佢就匯款去法國先。咁呢然之后呢就去咗呢、这个欧洲大陆，去咗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同埋西班牙嗰度，嗰啲银行分部就係托上托啦，就整咗啲本票。咁然之后呢再由呢啲本票吓、啊、就再经呢、这个睇先。再经其他嘅渠道吓、啊，戰款又再戰款，就再送翻去法国，然之后再由法国交俾威灵顿， 系 吓、啊，又唔系最后就系经过德意志银行啊，即系首先就入咗法国，做咗张本票，再将张转票就经过呢个马耳他等等南欧诸国。再做一张本票，再由呢张本票交到去俾德国，再由德国做张本票就交到去俾呢个喺西班牙同拿破仑对抗嘅威灵顿公爵手上。 系， 就系、是、用呢啲方法，好辗转嘅金融方法去对抗拿破仑。其实成场仗吓，成、啊、场拿破仑战争表面上。是军事上的战争、民族主义的战争，但是经济上的战争才是主因，即是先经济上 的战争才是拖死拿破仑，并不单止是民族主义拖死拿破仑，其实的情况是那么我们讲过，刚才我们讲过这一次贸易禁运、贸易战，拿破仑他打西班牙打不掂，那到1811年的大饥荒，那么英国自己都整不住，双方都筋疲力尽，咁啊，拿破仑咧就见到咁嘅情况，竟然就佢可能佢估算错误啊！如果英国再加埋大饥荒咧，相信就暴动嘅嗰阵，应该系呢个唔知乜鬼嘢咩薯仔瘟疫啊？系咪薯仔瘟疫啊？ 爱尔兰嗰边嗰个因为佢薯仔嗰边有失收啊，嗰啲叫做。 唔知咩 農業病嗰啲菌咧，嗰啲毛菌咧就腐蝕咗嗰啲馬鈴薯嗰啲苗啊，令到佢大啊！即係原本咧係即係自從呢個發現咗美洲之後啦，呢個就即係英國就種好多薯仔嚟到去，即係引入咗好多薯仔嚟做個主糧，即係唔係靠小麥啦，而係靠馬鈴薯做主糧。但係問題就係，因為佢嗰時愛爾蘭係種以一隻嘅馬鈴薯為主，即係薯仔。咁咧，如果你嗰隻染病咧，全個愛爾蘭嘅薯仔都染病啊。 哦， 所以好大禍嗰次之後，佢有兩三次連續隔十零廿年，即係又嚟，跟住慢慢一次先至溝翻其他種類嘅薯仔先好啲。咁啊，引發咗呢個愛爾蘭饑荒之後咧，愛爾蘭人幾乎咧有一半嘅人咧係要逃難走咗去美洲嘅。所以點解美洲係會有美國點解咁多愛爾蘭裔人，就因為嗰陣時饑荒嗰兩次之後咧，係幾乎有一半人係走去美國嘅。 亦都係變相幫呢個美洲嘅西部殖民 開發大西部提供咗好大嘅資源力，係咪可以咁講？ 西部就係知，因為佢南北內戰之後咧，即係南面輸咗啲人咧，就唔服呢個北面嘅統治，咁自己又逼咗去呢、這個 西部。 西部，同埋啱啱西部嗰時咧，啱啱因為即係加利福尼亞州同埋同埋金東岸嗰邊咧，中間有金礦咧，就係、是、金礦啦，東岸咁你就好多，因為要整條鐵路咧過去運物資啊。咁你嗰陣時整鐵路嗰啲公司咧，請好多呢啲叫做移民嘅勞工咧，即係叫賣豬仔啦，呢啲叫做啊賣豬仔，唔止係亞洲賣過去美洲嘅，而係歐洲賣翻去美洲都有嘅，其實。所以嗰啲咧就嗱，你東面咧就歐洲人移民起過去，西面就亞洲移民起過去，博通佢咯。 嗯， 係啦，就係、是、 咁樣。就咁無論點啦，我哋講翻正題啦嚇，鋼鐵拉到嗰度。咁啊，於是咧就阿拿破崙咧就竟然做好心，可能佢自己本身頂唔住個 cash flow， 自己當時一距離，可能佢覺得把依、這個。拿破崙係由此可知，拿破崙係完全唔識金融系統。佢當初諗住，佢認為英國嘅 trading 主要靠出口同埋借貸，即係左冚右冚左嚟做。佢以為封咗你英國嘅貿易，即係同歐洲嘅貿易咧，你 cash flow 唔夠，你英國就會崩潰。但係估唔到英國人咧，就喺呢個全世界，即係到處喺歐洲嘗試打通身，打通走私路，走入去呢個歐洲大陸之外，仲可以喺全世界開新市場。咁所以就仲撐得住。咁佢完全估唔到噶嘛。咁佢當時佢就最大鑊咧，當時係呢、這個俄羅斯。嗱，佢頭先我講過，佢為咗打的。擊葡萄牙不惜同西班牙反台，死咗40万人。但係同時間，由於佢咁樣輸咗，依、這、一個喺181112年到依個俄羅斯咧，亦都話我唔會再同你玩依個遊戲㗎啦。咁啊，鬼大陸 system 我係唔會同你玩。佢堅持唔玩啦。咁於是拿破崙就即係喺最早期嗰陣已經話唔玩冇耐。咁所以佢嗰陣已經籌劃要打低俄羅斯。佢認為只要打唔得。葡萄牙遲早打低，既然係咁，我打低俄羅斯，打低咗俄羅斯咧，你英國嘅出入口就唔會即係你英國對於依個歐洲大陸嘅出入口咧，就已經冇曬斷曬路。依個係佢嘅諗法，所以佢嗰陣已經要籌錢去打俄羅斯。咁所以變相佢由1811年開始咧，佢竟然去買糧食俾英國，賺取英國嘅外匯，令到英國就死裡逃生。 係。 就咁結果到咗咁而且佢亦都好需要錢嘛，所以佢自己亦都開咗賣咗好多特許作，有1811年嗰陣， 其實即係變相其實係收關税，但係佢又會俾你做翻貿易咯。其實而家即係特朗普而家個好似啊，美國係。 係啦，即係特朗普其實係因為個國債係好高，佢必須要揾辦法去收錢，所以佢先至搞一次貿易戰，喺貿易上揾水填翻個氹。嘅情況都冇一樣，而當時拿破崙佢自己本身亦都係需要揾錢，所以佢已經搞唔掂啦，因為佢西班牙使咗好多啦嘛， 係啊， 佢又唔識金融，於是佢就決定喺貿易上放英國一條生路，就出呢個特許狀， 係 就賺一大嚿，咁 就兩邊可以收嘛， 兩邊齊收，而英國咧亦都喺某啲貨物咧就再唔使特許狀。可以容許話賣俾即係啲酒啊啲貴價嘢就自由貿易同呢個法國，所以咁啊於是兩者即係好多人成日話呢個大咩大陸封鎖令喺1814年即係拿破崙敗亡之後， 係啊戰敗之後係， 其實就唔係嘅，其實就早喺1812年之前咧就已經名存實亡。 哦， 咁之後呢個法喺1812年。就呢個拿破崙就決定去攻打呢個俄羅斯而結束， 係 就係、是、咁樣。咁、哦、但係呢件事咧就另外引起另一場戰爭，就係、是、所謂英美戰爭，1812年試過一次英美戰爭，就係、是、 呢、這個我哋叫做第二次革命戰爭。 係啦， 就係、 是、美國一邊就 係就美國決定要攻打英國，因為英國係對佢實施貿易禁運。 係啦， 佢就嬲起上嚟，攻咗入去當時叫 Yorktown， 就係叫我哋而家多倫多，就燒 Q 咗多倫多。咁於是呢個英國佬嬲起上嚟就去攻打佢個白宮。攻打個華盛頓， 攻就華盛頓啦，好犀利嘅嗰時。 係啊，燒 Q 咗佢個白宮，亦都即係我阿 Donald Trump 講過1812年加拿大燒咗佢個白宮嘅由來。 係啦，跟住之後美國就再組織民兵嘅打走翻英軍咯。 係啦， 就退翻去湖上面啦，即係五大湖上面啦。 五大湖以北啦，咁其實成個即係拿破崙戰爭係同貿易亦都好有關，即係其實係法國嘅革命係同英國嘅工業革命係好有關係嘅，係英國谷爆咗法國嘅經濟。咁 哦，係啊， 嚇咁而 同埋主要係因為七年戰爭輸咗， 係使咗好多錢。 法國即係係啦，即係喺北美同英國打。咁就令到法國就完全退出呢個北美殖民地上。 未完全嘅，佢喺路易斯安那州嚇。係、啊。美國嘅路易斯安那州仲有一大笪地嘅，但係後屘拿破崙佢喺美國立國，佢自己做咗皇帝之後，就賣咗 1.5 million 將呢笪地俾咗美國政府。 我哋叫新法蘭西啊。 係 啊，賣咗俾。買咗俾美國啦，係啦。 係啦，咁即係而家嘅美國中部就唔知化咗四五個州嘅。 其實新法蘭西好大㗎，由呢個安大略省即係咪安大略，即係法國你唔係安大略嗰個。 係中部。 魁北克，加拿大魁北克省，去到差唔多係嗰、個叫咩？新奧爾良城嗰度㗎。 哦，咁大。 好大㗎，新法蘭西係好大㗎。 即 係所以到而家在魁北克省咪依然。拗係究竟係屬於法國殖民地定係屬於英國殖民地嘛？所以魁北克省佢想獨立就咁解，其實原因就係、是、因為佢以前係屬於新法蘭西嘛。 咁而家根本上冇人再支持佢㗎啦，嗰班友就俾咗咁多機會嗰班人，嗰班人無聊到連話 spaghetti 都唔準講英文，要講法文，邊個識嗰啲 spaghetti 係咩法文啫 ？spaghetti 應該唔係英文嚟㗎 ，spaghetti 應該係。 佢哋係咁樣做啊，結果咪下一次省選俾人離棄咯，就係咁嚟嘅。咁呢一集我哋講得亂咗啲啊，不過我哋會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嘅話，我哋會用 YouTube 嘅 slide show 去補足翻嘅。 係啊， 大量嘅動畫等等會嘗試令大家明白。好，我哋而家翻嚟啊後補嘅，講完之後講漏嗰樣嘢，就係、是、到底啊，我哋如果而家睇啊，聽完成個貿易戰嘅情況，到底 Alex， 你覺得邊個係大將？邊一個係呢個鯨魚咧？老實 嗱，如果從軍事上咁，梗係拿破崙係大將啦。 係啊，即係唔係我知而家中美貿易戰，如果睇而家中美貿易戰，即係中國對成個歐盟嘅貿易戰，你覺得 其實好難對比嘅。如果你話用動物嚟對比，而家就即係以前就好明顯就係拿破崙一定係大將嚟啦，因為佢法國其實出唔到，即係好難出到大西洋。咁但係而家你中國同埋美國或歐盟都好啦，其實都有即係其實大家嘅船運係冇互相去封鎖噶嘛。就只係靠關税令到為難你，其實簡單嚟講就即係唔同以前咁樣，我見到你架船嚟，我就要打沉你或者嚟搶你，咁、那個情況有啲唔同嘅。咁啊，始終未去到戰爭狀態，咁但係以前嗰拿破崙佢同埋英國就係戰爭狀態嚟嘅，即係一定以前去到貿易戰一定戰爭狀態噶啦，即係戰就係熱戰嚟嘅，唔係一個冷戰狀態嚟嘅，古代就係、是。咁如果話邊個鯨魚，邊個係大將呢？咁如果以生物學嚟講呢，咁梗係鯨魚大隻啲啦，係咪？咁鯨魚就可能係歐盟啊、日本加埋呢個美國囉，咁嘅中國就係大將囉。咁大將而家佢又即係有啲困住咗喺呢個亞洲東亞地區囉，就係、是。 你覺得係大陸俾美國困住， 係 唔係美國是困？ 唔係，但係當然美國佢想圍住你，佢自己都要付出啲代價啦。 係， 即係例如佢其實佢得罪咗好多，即係佢原本咁 有， 即係未必係直接得罪，即係大家而家係 即係雖然而家都打嘴炮啦，未有實質行動住。咁但係佢而家佢一定影響到即係佢同盟，即係歐盟或者日本嘅經濟咯。其實一定影響到。 即係其實如果兩對比翻兩件事嚇， 係 我即係比翻兩個時代，十九世紀嘅英國同埋法國。我係覺得Donald Trump 佢美國係一隻鯨魚，但係 Donald Trump 諗嘢似一隻大象。佢嘅總統係一隻大象。 應該咁講。如果打鯨象咧，係應該出現好高智慧嘅動物。但係鯨魚咧，相對佢嘅身體嚟講咧，佢嘅腦部係好細嘅，所以動作非常之簡單。明唔明？ 即係意思係話 dynamic 係啦。 dynamic 即係美國係一隻鯨魚，但係 Donald Trump 諗嘢係一個大象嘅諗法，好怪雞。 我或者係一個更加即係鈍啲咯，即係佢水邊，因為佢鯨魚大隻咗，更加鈍。其實係 係佢係不停咁俾人扯住後腿，而中國佢係一隻大笨象，但係習近平想將佢變做鯨魚。 係 依個係好明顯嘅。咁所以而家嘅情况系好微妙。我觉得最后两个呢我系咁睇啊。我觉得最后两双方系会变做英法喽。可能呢场仗会打两年到。因为最大镬嘅系Donald, 美国呢隻鲸鱼佢做唔到英国人做嘅嘢嘛。英国人做嘅嘢系用呢个世界去包围欧洲。 是因为他实美国都想做一样东西，但是现在你始终不同以前古代可以直接用那个，因为可能不同了，即是以前是初步的手工业或者是一个农业。 是但是现在、就是。他没有绝对的优势。 是啦， 英国人当时有绝对优势，这样东西又不同，因为工业革命美国 没有。海军上来讲他有绝对优势嘛，英国。 但是美国佢海军系用唔到。 即系你唔可以直接打沉佢。即系以前就系你英法打贸易战就可以直接抢你或者打沉你，但系而家唔做唔到啊！佢最多只系做嘢就收你关税嘅啫，为难你嘅啫嘛。 系咯，即系所以啲人即系成日话大陆会死，我觉得大陆又未必会死呢场仗，但系到最后我觉得系会变成好似英法呢一次对抗咁，大家打到咁上下就会。大家收关税算。 其实大家打你呢就唔係打你嗰个经济嘅，係打你股市。因为你股市係反应最快。 同埋打你嘅民心。 係啦，因为呢样嘢即时话，即其实可能我而家 up 话收你关税，可能要嗰个行政措施可能要半年之后先正式生效到，因为即係你比较复杂啦，而家嗰啲咁嘅物流啊运输嗰啲。可能要半年先行到。咁你半年咁我发呢个行政命令或者系政策，我系而家讲嘅话，我系而家拱冧咗你嘅事嘅嘛，即系对你嘅事系个股市有即时嘅波幅噶嘛。 系， 即系我谂呢样嘢嗰个影响力系大过实质上关税嗰个影响更加快咯、哦。即系佢实际上、啊、其实即系用 即系、就是、用 去拱你。就唔係用實質嘅政策措施用你，即係佢其實佢要嚇你嘅，簡單嚟講就係、是、如果用翻廣東話比較，就佢嚇你，嚇到你唔知點回應啊！即係好似中國而家外交部發言人就話中國不是嚇大的咁樣，其實佢只好驚，佢講出呢句説話就好驚嘅。係， 即係雙方都係靠嚇。 係啊。 但係到最後，我相信就係、是。长期咯，嗱，我俾张特许证你，你俾张特许证我，令成件事名誉实亡。 系啊， 之后美国嘅国民买中国嘅嘢，仍然会不停咁由中国嗰度入口，即系等于软木材不停由加拿大入口一样。 系，因为暂时冇绝对取代品啊嘛，即系可能过多几年之后有取代品就难讲，但系而家就未有，即系好似嗰阵时法国同英国咁喂，咁好多农产品系真系法国先有啊嘛。即系红酒啊， 系、但系同时，但系同时间，拿破仑啊，生产咗好多嘢，佢谂住去取代，但系始终取代唔到英国运过嚟嘅殖民地生产品，因为啲人唔中意，即系个市场根本唔中意你国内所生产嘅嘢，我认为呢班嘢劣质。 系，因为又始终有分别噶嘛，啲嘢系。 係，咁所以即係呢一場貿易戰到最後都係苦咗人民。 係啊， 最後個個人都要買貴嘢，所以呢場貿易戰會一路打落去，俾阿 Donald Trump 填氹，填國債嘅氹，呢、這個就係個結局，呢、這個就係我即係如果由歷史角度去睇啊。結局就係 呢樣嘢，我覺得就未必係 Donald Trump 可以完全控制到，即係佢只係一個發言人嚟嘅啫。我可以講佢實話，有時即係佢打嘴炮啊，一流嘅，因為佢有即係呢個係美國國策嚟嘅。其實呢個係嗰陣時諗算係希拉里上台都係咁做，我相信。即係問題就係佢爭咗幾時喐手嘅啫，其實 係。我期待佢竟然會去打歐盟，好係喐佢即係做壞人做盡佢咁解啦。 系啊，唔系欧盟有得倾啊嘛，你中国冇得倾啊嘛。 系用中国嚟转移视线，其实 想 砌欧盟。 其实欧盟都有得倾嘅，双方倾，但系欧盟一定要倾过中国噶嘛，因为意识形态有分别啊嘛。 系啊，咁中国即系好多人话中国一定会贵，即系中国系死啦，自爆啦。咁我觉得系唔会。 其实就唔同嘅，你欧洲入去美国嗰啲咧就是、中高档产品。 系， 但系如果你系 翻对转头咧就平 低下档，低下档产品。其实两个市场嚟嘅。 其实两个市场，咁啊系咯，咁即系如果由历史系睇，都系嗰句，到最后大家都系会握手言和嘅。咁但系咧个关税就会一路摆落去。直到幾年之後，但係而家依個世界比當年有樣嘢好，就係、是、多咗一個 WTO， 即係話當 WTO 做依個裁決之前，美國係會收關税嘅。 係。 咁直到依個 WTO 做咗依個裁決之後， 但係問題而家全球化一樣嘢都開始即係俾人唾棄啊嘛，即係覺得太過。 太唔係影響咗各地嘅民生， 係啊係啊，影響咗各地。 即係等於羅馬帝國，即係個情況等於係羅馬帝國佢用大量嘅奴隸，或者係國外嘅民工而忽視咗意大利本土奴隸嗰種情況，導致到共和崩潰，係依個同樣一個原因。 係因為佢啲退役士兵翻去冇嘢做，冇田地啊嘛。 係啊，即係基本上係同而家美國嘅情況一樣嘅。咁到底美國個民主會唔會崩潰咧？依、這個唔係我哋今集要講嘅問題啦。 係 羅馬點毀滅啊？依、這個唔係我哋而家要講嘅問題。 哦，呢、這個複雜啊！呢個公民權啊，宗教啦、啊、嚇，同時即係思想啦，都好多關係，影響到羅馬滅亡啊，或者羅馬共和滅亡就。 佢龍話共和滅亡可以夠講一年。 係。 同系一定系可以同我哋将要第二季讲嘅嘢一样，分分钟都系够讲一年，系好难嘅。 我哋睇罗马历史啊，大概唔系好多啫，两尺阔到啦，差唔多。 咁如即系当然啦，如果要简单地讲，就系话三句可以讲晒。 系 呢个世界上好多嘢可以三句讲晒，但系入边所讲嘅嘢系包含嘅嘢，听完之后再睇翻香港，再睇翻大陆。睇翻一切嘅嘢，你会觉得好多嘢豁然洞开嘅，就系咁啦。依个就系啦，就系当系我哋最后一节所讲嘅嘢。 好， 个依个遗宝嚟嘅。 好啊， 多谢大家收听。 好，拜拜。 咁啊，头先讲。